当时 Gloria 是算是很重要的分子，他也帮忙组织的一个游行，一个大家能够也到台上去演讲发表言论。当时在的 Toronto OCC 后有能够找出十几个社团的代表， 二十个 哇， 各个族裔都有，还有人权的组织，二十个 人权组织。那时候有西藏人的代表，有 East Turkestan 的 Uyghur 代表，台湾代表，中国代表，香港代表，还有其他的族裔我们 越南 yeah， 问好很高兴这种的机会能够许多人能够站在一起为民族自由来发声。那在政治上，我们大家时常是想到的国会议员或者加拿大的外交部 Global Affairs， 那这些事的政治上当然我们一定要接触，一定要去找国会议员，一定要找外交部去跟他们谈。不过也有许多其他地方我们也可以去找朋友，像是在的 Academics， 在这个知识界有许多的大学或者智库中心，他们有时候会有些研讨会，我们如果去参加，然后发表意见跟他们认识。有宗教组织，在加拿大联合教会、长老教会、其他的教会也有许多，他们也很多真的是很好很善良的人，跟他们谈到在其他的地方需要继续争取人权、争取自由，他们听到的时候，如果他们了解，他们都是很乐意来帮忙，很乐意出声当然在媒体方面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民进党的党主席林益雄，他带着民进党团出国到美国、加拿大来访问，要为民进党可能执政来铺路，让大家比较来认识民进党。当时我也帮民进党除了去加拿大国会，我们也办了一个parliamentary luncheon， 在国会有个午餐会，去拜会外交部和国会议员以外，也安排了到 Globe and Mail和 National Post， 这是加拿大两大报社，去跟他们的 editorial board， 就是不是记者，而是写社论的这些人士，跟他们谈论当时他们对台湾很那时候的发展，因为1980年代、1990年代确实是发展的非常快，就包括我自己的例子，本来国会是有很多的万年代表，万年国民党那些万年立委、万年国代，那我们争取，我被抓去的时候还是不能谈论台湾独立，结果我的案件就是1990年底的时候，后来他是 roundabout way， 他是的间接的说这个不是叛乱不过可能是涉嫌煽动叛乱所以是想要用另外一个比较轻的罪，然后那个罪要送到从高等法院送到地方法院后来就变成了不了了之。当时的一些律师蔡通荣的，还有我的律师的江鹏坚的李胜友，他们也都谈到如果不是叛乱，那就不是涉嫌煽动叛乱所以我的那个台独言论罪就是在1990年底的时候变成了，算是冲破了台湾可以讲台湾独立，可以有台独的言论自由。那到了92年的时候，真正的把台独的结社，所以不只是言论，你甚至有组织，像是独台会或者台湾独立建国联盟，这些组织参加，这些组织有结社有行动，也不再是有罪的。然后黑名单也在1992年的6月 正式宣布说啊，当时国民党是宣布说啊，我们还 只剩下五名的黑名单，这个是最黑的，不能让他们进来，其他的都解放了。所以我们用行动去确实去争取，你跟他的讲他不会放的，你不让我回到台湾，我就是用变通的方法回到台湾，他不让你阻挡，民进党还是阻挡出来，你说你不能讲台湾独立，我们还是讲，你不能组织来进行台湾独立，我们还是去做，就是一步一步这样子来冲过来，然后跟国际社会联合，让他感到有压力，才能把这些本来不能做的都能够冲破，现在可以做可以讲。那 Gloria 的其实我们也有稍微谈到，在中共的压力之下，很可惜在台湾和香港都有 collaborator， 就是跟中共政权合作，或者被收买或者被威胁到，结果他是变成和中共站在一起的啊。很可惜在人类的历史上一直都有这种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的时候，当纳粹德国想要进攻波兰的时候，也有人跟他们合作，他要攻 Australia 的时候，也有 Austria 的人，他们想要帮忙德国纳粹来攻打 Austria 啊。所以的当我们的在跟国际人士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很能够明白说 Yeah, they are collaborators in Hong Kong。 哇，现在香港香港代表他们就是真跟听中共的话。在台湾的中国国民党现在还是这样，包括中国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当在香港有反送中这种运动开始的时候，记者问他看他的意见，他不知道反送中是什么东西。不过民进党许多人士都很支持，包括这今年因为我们到了台湾去的去参加，看到在台湾有总统选举还有立法委员选举，去到许多民进党立法委员包括王定伦哦，他们的纪念总部就是挂着这些支持反送中的这种的标语，这种的照片跟他们谈到的时候，他们说支持这些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所以在台湾还好，民进党蔡英文大胜，立法委员民进党国会还是继续过半，所以这种还好是有相当程度的反映大多数台湾人民的意愿，是这样，是支持香港人争取自由。不过很可惜中国国民党他还是没有支持，你如果问他们的立场怎么样的时候，他们还继续说啊，还是的九二共识。虽然说他们九二共识的发起人书记他也承认说其实没有九二共识，是他发明的这一个名词九二共识。他还继续说啊，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还继续要跟中国统一。怎么会在这种年代还要想要跟中国统一，或者要跟中国共产党合作？不过香港我们有看到这些人，在台湾也还是有看到这些人，所以在我们在跟像譬如在跟加拿大的国会议员或省议员支援，跟他们在谈到这些的事情，有时候我也碰到香港，他说，他不认识香港的这些事情或者诉求，所以我也跟他们说明了，我跟他们说，这其实是跟加拿大的 value system 很相同，要争取基本的言论自由，要争取基本的，应该有保障的。那加拿大的人，加拿大国会议员，他们听到说，呀，这是他们听得懂，台湾争取现在争取到了，不过还是一个脆弱的民主 ，is still a fragile democracy。香港原来是蛮有相当程度 乌乌克兰这一直被中国的一直压迫下来，到了去年这个反中的 it reached its boiling point， 碰到的大家已经受不了了，所以你越压下去，在香港人民越不想让你压的时候，就会产生像去年的这些许多的这些争这些事情。在我们在国际上，我们也可以继续替香港这些行动来支持、来发声。加拿大的国会议员、加拿大的宗教人士、加拿大的这 academics， 他们在这个学术界，我们许多可以继续做跟他们做朋友，邀请他来我们的聚会，我们来互谈。我们来认识，it takes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我们需要很多的时间要做很多事情，不过 it's worth it。 当我们如果看到能够有比较自由有改变的时候，我们知道说 yeah， 只有能够争取才会有。 OK， Gloria 你怎么样看呢？ 其实首先呢，我对那个台湾呢朋友对香港的支持是非常感谢的啊，因为我可以看得到，在那个太阳花，就是在那个香港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呢，其实那个非暴力的反抗的那个训练呢，其实我们也是得到台湾很多公民社会的朋友，他们特别来到香港，甚至也邀请香港的朋友带台湾去接受这个训练啊，也交流很多实实在在的一个抗争的经验。那么在最近那个反送中当中呢，当有很多香港前线的手足因为受到这个警察的逮捕或者是迫害的时候呢，他们逃亡到那个台湾去，也受到那个台湾各界朋友，特别是公民社会的朋友呢，那个热情的接待。民进党呢，他们在背后也加以援手，就提供很多的一些支持。虽然台湾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难民法，我知道那个民进党呢已经在努力当中，看看有没有什么那个法律啊，可以进一步改善，能够帮助这个香港逃亡到台湾去的手足呢，可以在那安居安定下来。其实在那个加拿大呢，我也可以看得到我们香港市区跟那个台湾市区这几年这个互动啊也是越来越强。我记得还在那个雨伞运动的时候，当时当那个戴耀廷、黄之锋以及到那个李柱铭他过来的时候呢，我都在那个多伦多搞了一些叫公民社会的一个圆桌会议，就邀请台湾的朋友、西藏、就是维尔族，还有其他的公民社会一些人权的机构，或者是媒体的那个协会的机构啊，一块来，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比较。就是不留底的一个交流，就是从一个社会运动的那个角度做一些深入的一些策略方面的一些意见的互补或者是交换。那么这几年呢，在那个反送中当中呢，我更看得到这种战略性的资源呢越来越强化，就不光是香港我们市区，特别我们港嘉年经常也邀请台湾所有的市区的朋友啊，参加我们的游行啊，或者其他一些社会的运动，以及到一些交流的运动。而且呢，我们也被邀请到那个台湾市区呢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交流。那我就觉得这些就是互相了解，而且甚至于在那个行动方面也是互相支援，这种措施是非常重要。那么在国会游说方面呢，我非常赞同那个 Columbus 刚才所说，我们必须要广交朋友。在加拿大， 不要光是就是说香港或者是台湾自己搞，其实我们也把我们的盟友，我们的那个 alliance、啊、要扩大，就包括不同的族裔，包括宗教界，包括学术界、媒体界，以及到那个 think tank， 就是说一些智库的机构，我们也可以尽量把我们的一些信息透过他们能够传播到那个外交的那个圈子、国会的圈子那去，透过他们来进行一些影响。那么在这个国会游说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在港加联在那个就香港的问题做国会游说有一些经验也在这里呢，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如果我们真正要寻求到有一个在国会政策方面有一些改变的话，首先我们自己这个香港加拿大自区或者是香港来的朋友呢，他对香港这个 narrative， 就是说你怎么讲这个香港的故事或者当地的那个处境呢，你必须要从一个加拿大这个 perspective 这个观点来说，要跟我们加拿大那个利益国家的那个安全问题还有我们的价值观必须要结构起来。而且呢还有一点呢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发动更多在地的选民一块来参加我们的政治的教育跟那个游说的工作。因为每一个政客都是非常现实的，他跟你数票，你带来的人有多少个是他的选区，那就决定了他愿意听你多少，对吗？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加拿大那个整个那个政治游说的工作呢也是从底层向上而进行。刚刚最近港加联我们搞了两次的培训班，总共有60多人参加，就是说呢我们就是透过一些专家还有我们自己呢跟他们交流该怎么有效的进行这个政治游说的工作。那么这帮人呢他就成为我们的一个 advocate， 然后他再到不同的选区那去把不同的选民组织起来跟他们当地的国会议员见面，然后呢大家说的都是同一个议题，都是同一个故事，同一种策略，这样子呢就可以从下而上影响到那个国会呢。那在上层那呢其实我们也不断跟那个外交部呢有一些交流，其实我一直都是写有关那个香港 deputation 的人，就把香港最新的情况定期的向外交部报告，而且呢也提出很多 recommendation， 就建议比如说对港的政策应该做什么的改变，更能够配合到现在整个那个整个形势的发展。那么刚刚最近因为国会呢有一个加中关系的特别的委员会成立了，那么现在我们就是比较注重就透过这个委员会希望能够把我们的不就是正面的意见能够插进去成为将来这个政策的一个根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推动希望能够在国会里面成立一个以支持香港为主的为本的这么一个 parliamentary group， 如果成立以后将来我们在国会里面也有一个同样 agenda 的一帮的国会或者参议员在里面做这个动员的工作的话，肯定可以跟我们在公民社会呢可以进行更好的配合，那这些都是我们将来可以就是推动的工作或者已经在进行中的工作。 那么罗先生，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台湾在加拿大的侨民啊，他们在这里有一些什么的工作去争取那个加拿大这边例如国会里面的注意，有一些什么的艺术为希望 有什么诉求 有什么诉求sorry about that 有什么诉求可以跟 本地加拿大的国民可以国民可以去告诉他们争取那个权益，有一些什么艺术会要希望加拿大人能够注意到的呢？ 其实的最终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让加拿大和其他的国际社会能够承认独立的台湾，让台湾也能够加入联合国。不过在这个很困难的事工能够的成功之前，是希望至少让台湾能够在世界上能够有一个立足点。现在台湾在国际上一直被中共打压，包括连 Air Canada 加航也被压迫说，哎，你要把台湾加上说台湾 China。 虽然许多人如果要飞到台湾，你如果拿加拿大护照到台湾倒是不必签证，到中国有可以落地签证，不过更久的时间的时候你必须要申请签证。所以两个国家台湾和中国其实是不同的啊。你在国际上一直中国一直在说台湾是他的一部分，不过你签证制度就不同了。有的人坐船啊，他坐到的台湾拿护照可以马上下去，到中国不行，到的香港或许是不行，看你拿哪国的护照。所以真的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做法。不过中共一直想在打压台湾，最近所发生的这个 coronavirus 中共刚开始的时候是的 try to cover up， 不让人家知道，后来疫情严重的时候才承认，还是想要做些事情，台湾一直被排除在 WHO 之外联合国的世界卫生组织，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包括在的几年前 SARS 发生的时候，中国也是想要 cover up， 后来承认然后跟 WHO 开始在合作的时候，台湾被排除之外。所以台湾那时候想要拿到病毒的 sample 要开始来做人和检验的时候还不能，后来是透过其他的国家的协助才能有这种的做法。那如果我们来看这个世界的防疫或者世界的卫生，如果是一个圈，如果是个链子，这个圈它最弱的地方就可能在那边破出来。结果现在的这个圈国际的防疫，如果台湾不在内，那就是有一个破绽。如台湾这一次的防疫，这个 coronavirus 他做的防疫做得非常好，做得非常出色。其实这种经验也是可以跟国际所有的朋友来分享，我们可以来合作。可惜在中国的打压之下没有这个机会。那我们如果再看联合国里面，其实美国和英国以前是打过仗，不过现在是很好的朋友啊，兄弟之邦或者姐妹之邦，能够许多事情能够好好的谈，好好的合作。那如果中共能够比较有远见一点，他对台湾友善，台湾已经是实质上独立的国家。那如果中共能够承认这一点，让台湾能够有立足点，可以跟台湾合作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做很好的兄弟之邦、姐妹之邦，不必像现在这样子一直打压。连这几天在防疫，大家都在忙防疫的时候，中共还一直派飞机要想要飞到台湾旁边去骚扰。天哪，在这种时间里，中共还要做这种事情，所以的，像WHO 这件事是的，以前台湾有一段时间曾经是 WHO 的议员分子，后来被踢出去的，那这几年一直想回到参与，想要在 WHA World Health Assembly 能够参加，至少做个观察员啊，我们争取加拿大政府的支持。以前还没有支持的时候，我们也成立了一些组织，也跑到了渥太华去找议员。那当时曾经有在保守党执政，那他们保守党议员不便说话的时候，我们找了自由党的议员，他们说呀可以，我们来支持。所以自由党的议员有发声支持台湾进入 WHO， 后来变成了自由党执政啊，自由党他们没去做，变成了保守党的议员，我们去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发声，他们说 OK， 我们支持他们进入。后来变成了又到保守党执政，在 Harper 执政的时候，我们继续找自由党的议员。不过还好，当时有些保守党的议员以前发声过、支持过，后来继续啊，变成了后来在 Harper 的政府之下做的决定，说要支持，所以当时就变成了继续有发声支持台湾进入啊 WHA。那现在是自由党执政，那还好，他们继续也延续的当时保守党在 Harper 之下开始在支持台湾进入 WHA 的这种政策，这种的发生。其实应该不要这么的辛苦啊，我们大家都是为了防疫，为了世界上的卫生，世界上的医疗制度，大家一起在奋斗，大家努力，我们大家在一起在 WHO 里面能够大家都坐下来合作，这样是最好不过了。所以真的希望中共能够比较有远见，比较 有眼光一些。 其实对那个 WTO 啊，就是这次那个我们加拿大也参与了，就是为台湾就是支持台湾重新加入这个 WTO 这个举动。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第一，coronavirus 这个危机呢，让全球都看得到中共的虚伪，还有它这整个那个管制方面的那个荒谬性。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我们去团结周围的盟友，来对，就是再进一步揭发中共真正的面貌。而且呢，也趁这个机会呢，来发出一些在国际视距方面呢，提出我们一些跟中共不一样的一些要求。那么支持台湾加入这个 WTO，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最可行的一个突破口，因为确实台湾在这一次 coronavirus 那个应对方面是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战，而且呢，连我们加拿大都不如。台湾真的是一个非常先进的一个榜样，所以呢，我觉得应该把这种先进的经验可以大大声的发出来，甚至我们在加拿大，其实 Columbus 我们也可以考虑啊，一块来搞一个那个 panel， 来就是谈 coronavirus 的危机和机会。对对对，那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请一些就是各个方面的一些公民社会一块签名，来支持台湾重新加入这个 WTO。 我就觉得这方面我们可以考虑一块合作，一块进行。但是呢，在这个国会方面呢，其实刚刚最近我们香港方面呢也做了一件事，也值得跟大家交流一下。因为今年2020年呢，每一年呢那个外交部都要谈那个制裁名单的。因为我们加拿大也有 Magnitsky Law。刚刚不久之前1月16号，我被这个外交部邀请到那个渥太华那去，这跟其他大概有7到8个团体吧，连我们在一起，不是很多，都是最大的 各个族裔或者是不同性质的全国的机构的代表。那么在那儿我们就谈到今年这个名单该怎么定的问题。那我就是首先就提出来，中国中共那个人权的那个记录是那么的恶劣。其实除了那个 Ukraine， 除了 Venezuela 跟那个 Russia 以外，中国应该在今年度或者是未来呢，应该被加入这个制裁的名单当中。而且我还特别提出来，就是说除了中共以外，香港特区政府刚刚最近反送中，整个已经进入一个人道的危机，哪儿黑警他已经大量的逮捕屠杀，已知到那个就是镇压了很多那个公民社会的，特别是年轻人。所以呢，就是说我当时就提出来，就是不光是中国，而且呢香港呢也特别应该要把它划出来，香港特区政府那儿一些违反人权的就是主要的官员也应该榜上有名。那么在这一方面呢，我觉得将来呢可能我们也可以跟其他的族裔特别是那个维吾尔族西藏还有人权的机构一块合作，也希望能够得到那个台湾社区的支持。 好了，那么时间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那么如果刚才大家在谈怎么样一个研讨会讲那个武汉肺炎那个防疫那个台湾的行成功的原因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题目。我期望两位能够有一个合作的机会，可以做一个 panel， 可以当然应该是武汉肺炎完了之后的情况了。好了，咁啊， 不，其实刚刚最近的将来都可以搞，只不过就是说呢，到时候我们可以考虑是不是用 teleconferencing 啊，或者是live stream。其实有很多方式我们可以考虑 ，just like right now。 对，当然在如果在那个肺炎的戒严呢，就是已经过去以后，当然更好了。我们可以跟那个公民社会的成员可以面对面一块儿谈，那是更好。也许我们在这一段时间，大家可以走在一起，可以先商量一下我们的计划怎么样。 是啦，好啊，真的要完了，今天的离地新闻时间差不多了。如果大家对我们这个礼拜的讨论有进一步的意见，可以在 Facebook 搜寻 Lady News LADAYNEWS 的字就找到我们的 page 了。我们这个节目每逢星期四香港时间晚上6:30到7:30，或者多伦多时间早上6:30到7:30，我城寨网上直播的，详情可以到星寨.hk 查询的。这期离地新闻是2020年3月18日多伦多时间晚上8:00，即是香港时间3月19日早上8:06的。下星期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